《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95章，我一睇到呢一个人，即刻就吓咗一跳，但系好快心里边就烧起咗一把火。即刻我掹出腰里面嗰把手枪，准备先喂佢食粒子弹先。其实我亦都知道吴之东都系受害者，毕竟佢系被上咗身。不过喺呢一阵时，豆腐嘅死仲有后边嘅一连串嘅经历，等我不得不迁怒于佢。再加上而家大家咁狼狈不堪咁企住，佢竟然企喺对面对住我哋喺度鬼笑。真系不得不令到我把火都嚟啊！我掹出枪嘅瞬间，林教授吓咗一跳，即刻揽住我只手讲：，哎，唔得，唔好冲动啊，唔好冲动！林教授啊，点能够睇住我去杀佢嘅学生嘅？佢一咁阻止，我个手就射偏咗，一枪就打空。呢、这个时候，对面嘅吴思东啊，突然间一个转身就向住右边跑咗过去。本来以为佢啊等喺外边有啲咩动作嘅，点知道呢条衰仔竟然啊转身啊走，其他嘅人都呆咗。我有心要收拾佢，即刻我话跑出墓道跟咗过去。就系、是、咁样一跑，我先发现原来喺对角有另一个兵俑所在嘅地方，显然露出咗一个通道口。吴思东嘅速度好快，身影一闪就入咗呢个黑蒙蒙嘅墓道里面。我平时脚程亦都好快嘅，但系而家经过咁一搞，而且身上边又有孭住豆腐，点可以追得上吴思东呢？转眼之间，林教授佢哋几个总算回过神嚟，跟住追埋上嚟。呢一阵时，大家亦都唔顾得多讲咩嘢，心知道如果放咗吴思东，恐怕唔知道仲会俾我哋添几多嘅麻烦。唔好理点，先捉住人再讲。佢哋亦都反应过嚟，跑得就比我快啦。我孭住豆腐，好快咁就将我拉咗喺最后边。吴思东所在嘅嗰条墓道同埋前一条墓道呢系有啲唔同嘅。大家追咗出去几十米开外，眼前就出现咗一个向下嘅楼梯。等我哋觉得惊讶嘅系，呢一个楼梯上边竟然密密麻麻烂满晒好似苔藓咁嘅植物。有一啲植物呢就适合生长喺呢个阴暗嘅地方，我都觉得唔奇怪。但系呢、这个墓室里边冇水㗎喎，呢啲植物又点样生长嘅呢？林教授好快咁反应过嚟讲：睇嚟呢度下边肯定有水。从墓室嘅结构嚟讲，墓室里面入咗水就是大忌讳。当然亦都唔排除有啲人因为风水嘅原因特登呢就喺个墓室嗰度修建一啲水道嘅。徐福一代係著名嘅方士，思想一定就同其他人唔同。佢咁做究竟有咩用意呢？我不得而知啦。只係见到眼前嘅楼梯就好狭窄，喺上边仲留低咗一串嘅脚印，亦就系应该吴思东头先留低嘅。根据脚印嘅跨度嚟睇，呢条靓仔几乎系三步并咗两步咁跑，再唔快啲，恐怕我哋可能就会俾佢揈甩。大家为咗防有诈，就由机械人一号带头，我哋一串人就跟住入去。我啊孭住豆腐，上身重啊下身轻，个脚下边又湿又滑，一个唔留意即刻嚟咗个卧狗抢屎，将前边啲人向前推咗一下。由于呢一个阶梯啊真系好湿滑，咁样一推就起到咗蝴蝶效应，个个人就一个拱一个咁向前灌落去，顺住呢一个坡度唔系好高嘅楼梯系咁向下碌，直到大家碌到晕头转向。过咗阵间先跌到咗地上，好在呢个石级上边全部都系啲苔藓植物，所以先冇发生啲咩流血事件。只不过身上系跌到好鬼痛，一时之间个脑里边系晕晕沌沌。我系忍住痛，准备企起身，跟住就听到后边有人讲：哎呀哎呀，痛死我啦！ 我一听到顺口讲忍下呢，我一讲完即时我呆咗一下，忍唔住拧转头一睇，兜口兜面对上咗一张发晒青嘅样。豆腐， 你梗系唔痛啦，你又扎住我身上边，你有味，你阿爷我同你垫背脊噶家人。 我一睇到咁，忍唔住眯埋只眼，揈咗揈个头，心谂我唔系出现幻听系嘛？唔单止系幻听，仲有幻视添啊！不过当我再一次擘大眼嘅时候，豆腐啊依然系擘大只眼，依牙扮兽，神情啊活灵活现。我而家忍唔住讲吓、小豆，你诈尸啊？你有咩心愿未了啊？ 你系咪想娶老婆啊？ 唉，等到翻到去，我烧十个八个俾你够啦啩。睇嚟呢个唔系我嘅幻视，因为其他人都擘大个口得个窿，段飞啊指住我背脊上面嘅豆腐，手都震晒。我即刻将个豆腐除咗落嚟，八只眼盯住佢，目不转睛，一时之间亦都唔顾得佢你又唔思东啦。见到而家豆腐面上边嗰啲青色呢就退咗唔少，喺我哋眼光当中佢嘅神情係有啲慌张，佢又讲： 喂，你哋呢啲系乜嘢眼神啊？点解好似见到鬼咁嘅？ 随即佢又睇咗一睇周围嘅环境，由于头先咁一跌，我哋头顶上嘅头灯呢就熄咗一大半，几乎呢周围都系黑蒙蒙一片，乜嘢都睇唔清，但系应该系一个比较大嘅空间。不过呢阵时我都冇心机去研究周围环境，脑里边只有一个问题，而家豆腐究竟系人定系粽子啊？如果系人，死人又点会可以翻生呢？如果系粽子，粽子又点解会开口讲嘢嘅？豆腐系咁追问我哋，但系我哋都冇人夠胆开口。显然呢一个咁嘅离奇古怪嘅一幕，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喺当时，豆腐块面已经完全变成咗紫青色，脉搏就亦都停止咗，全身僵硬冰凉，绝对系实打实已经死咗噶啦。但系而家突然间嚟咁一嘢，边个都接受唔到啦。我先系发晒懵，跟住就有啲高兴。虽然我唔知道豆腐而家究竟系咩状况啊，但系总系比个死人好。我啊冇出声，不动声色咁伸出只手，探上咗豆腐嘅脉搏。一下子，我感觉到有脉搏跳动，系个生人嚟嘅。豆腐俾我嘅反应啊搞到懵啊，佢将只手一缩。口水花乱喷咁讲： 摸摸摸咩摸？豆爷爷点会随便咁俾摸嘅？要摸俾钱啊！ 我听完佢咁讲，直接话一巴刮落佢个头度。我话刘，收声啊你！你究竟系人系鬼啊？你老尾你咪诈死系嘛你？喺呢一刻，我觉得自己全身嘅血液啊，系咁冲上个脑里边，嬲怒同埋喜悦交织埋一齐。真系忍唔住想将呢个啱啱翻生嘅豆腐又再碾鬼死佢，克制呢一个冲动，我对林教授佢哋讲：，嘿，好啊，系活人。林教授亦都露出咗不可置信嘅神色，慢慢咁走过嚟，佢又想检查一下豆腐，但系佢又惊豆腐系一个起尸嘅大粽子，所以啊显得鬼咁古怪。过咗阵间，佢都仲系握住个豆腐嘅手，开始就沉默啦，跟住又开始探鼻息。过咗无奈，林教授好惊讶咁讲：啊，真系生人嚟噶、哦！有林教授嘅呢个保证，其他人啊即刻围晒过嚟，好似睇珍稀动物咁，对住个豆腐又捻又摸。豆腐而家成个人都懵晒，不知所以，啱啱想要发嬲。佢又俾阿段飞喺个心口度咁一摸，乜气都冇晒，红住块面同阿段飞讲： 靓妹，咁多人你就唔好咁咩？我哋私底下再嚟好嘛？ 我呢个复杂嘅心情即刻淡然啦，虽然搞唔清系咩回事， 不过我知道眼前呢个人就真系豆腐，唔系粽子，亦都冇乜嘢鬼怪上身。因为除咗佢，边个都唔会搞啲咁嘅离谱嘢。段飞一听，揞住个嘴喺度切切咁笑，跟住就喺阿豆腐嘅身上搣咗一下。佢讲： 想创你嘅心啊，边个要同你私底下啫？ 就系咁一打岔，大家呢亦都唔再将豆腐当马骝睇啦，转而就围住豆腐问原因。豆腐啊，梗系一问三不知啦，只系记得佢啊被一个无形嘅力量威逼住，系咁捻住自己条颈，跟住就晕咗过去。佢讲：奇嘅，我就乜嘢都唔记得咯噃。跟住佢又睇咗我哋一眼，神情诡异咁讲：求先，你哋话咩死咗又翻生啊？唔通我真系死咗一次？你唔好睇佢平时啊粗枝大叶，事实上佢系唔鍾意计较嘅啫，唔系蠢。至于死而复生呢件事，我亦都唔打算瞒佢。我啊将嗰种嘅经历啊讲咗一次。豆腐一听完即刻啊目瞪口呆，暗暗沉沉咁讲：死而复生，我明啦。佢神情一变，即刻就好似谂起咗有啲咩重要嘅事情咁。大家亦都将个视线集中喺佢身上，见到豆腐一面不可置信，跟住又狂喜，随即有一副高深莫测咁嘅神情。佢叹息咁讲：原来我知道我居然竟系耶稣转世。我一听佢咁讲，差啲想将自己再次碾死。相传耶稣就系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处死，后嚟又复活。咁豆腐呢一个神奇嘅想象力，好显然将自己当成咗系某一位嘅神灵转世。我苦笑一声，亦都唔想教训佢啦。只要系活着，就比咩都重要。头先佢讲嘅嘢，我当冇听见。豆腐死而复生呢件事，实在系过于离奇。不过就听到顾文文讲： 会唔会系诈死呢？ 我讲：人诈死点能够诈到成面都青晒噶？讲完，我谂起先前已经同阿顾文文分道扬镳噶啦，而家多少都觉得有啲尴尬。虽然讲先前豆腐就好似奇迹咁复活翻过嚟，但系当时嘅嗰种悲痛就真系难以忘怀。我啊冇后悔自己当时嘅决定，喺鬼蛇之面嘅诅咒仲未解决之前，我就唔可以再同佢亲近㗎喇。顾文文冇同我对视，佢移开个目光对住林教授讲： 我讲诈死嘅唔系人，而系动物。有啲蛇啊喺面临危险嘅时候会诈死啊，佢哋嘅身体同埋肌肉都会僵硬，生命嘅体征就会完全消失，只有喺静物嘅仪器底下先能够探测出嚟㗎嘛。 佢咁一讲，我即刻明白到佢嘅意思啦。我心諗豆腐之所以会死，係因为喺危急个关头动物化，启动咗蛇类诈死嘅本能。人类真係能够做到完全动物化咩？如果真係咁，豆腐呢一次就反而真係因祸得福啦。我心里面暗暗庆幸，见到豆腐面上边嘅紫青已经退去晒大半，亦都不由得松咗啖气。大家见到豆腐翻生，士气大振，神色亦都轻松起上嚟。队伍里边嘅气氛亦都冇先前咁凝重啦。呢个时候，大家纷纷打开个头灯，开始观察我哋而家所处嘅环境。